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地。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拥有众多的追求者。可她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她，使她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欢迎收听小说《红唇》，演播小群。 叶梦薇灵感突发，写了篇叫《一丝不挂》的文章。写完一段，叶梦薇没来由地叹了口气，她就是要故意塑造柳梅梅这样一个女孩子，年轻、美丽、知性，又有一点儿小小的坏，大胆、放纵、张扬，敢于向自己喜欢的男人表白，敢做敢当。这个女孩子是不是以陈珊珊为原型做的大胆想象呢？当然，也许叶梦薇自己心里有一个敢爱敢恨的女人。她不想打断自己的思路，对这个问题没有想太多，只顾一口气继续写下去。第三，心理学院开始流传关于林晓声和柳梅梅的桃色八卦，消息源于与柳梅梅密切交往的一位男同事。柳梅梅偶然向他炫耀院长林晓声发来的某条睿智的短信，并叮嘱他一定要保密。柳梅梅这样做其实没什么目的，就是想找一个人分享一下自己内心的喜悦和得意。而那个男同事只是把这个消息告诉自己关系最好的女同事，也叮嘱他一定要保密。结果一个星期之内，全院的老师都在私下里议论这件事，想弄清楚这两人的关系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学心理学的人呐，敏感度和想象力是惊人的，根据一些蛛丝马迹，这条八卦很快就得到了证实。等林晓声和柳梅梅发现情况有些异样，想要暂时停止交往以规避风头的时候，一切都太迟了。他们都是聪明人，自然能感觉到别人闪烁的目光。林晓声变得忧心忡忡，在仕途上他本来还有很大的空间，但这件事无疑是给他制造了上升的障碍。而且他很快发现他的下属对他说话的表情变得和以前很不一样，似乎对他有些不以为然，这更令他忐忑不安。其实这年头，像他这种有头有脸的中年男人遭逢外遇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问题在于他给人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他平常不苟言笑，非常严肃正经，基本上没有人会把他跟婚外情扯上关系。 更重要的是，他的对象不该是身边的柳梅梅。柳梅梅的存在又时时刻刻强化了这种反差。有道是兔子不吃窝边草，林小生一天到晚看到柳梅梅，而且还要装得若无其事，这对他构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偏偏柳梅梅不够小心，常常对他眉来眼去，暗送秋波，弄得林小生更加提心吊胆。他的睡眠质量本来是很不错的，可现在失眠成了家常便饭。林小生的妻子蓝心怡觉得自己的老公最近不太正常，但她并不想无端去猜疑。他们的感情基础是很深厚的，彼此知根知底儿，她愿意信任他。然而有一天，林小生在浴室里洗浴完毕，竟然一丝不挂地打开门走了出来。直到他心不在焉地看到蓝心怡目瞪口呆的表情，这才猛地惊觉自己竟然忘了穿衣服。这对于以严谨著称的林小生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也许除了柳梅梅一丝不挂的身体之外，这是林小生在课堂上无意识地说出一丝不挂这个词的另一个原因。从此蓝心怡对自己的老公真的起了疑心。叶梦薇先是写女主角柳梅梅一丝不挂，再转到男主人公也一丝不挂。叶梦薇对自己的想法感到非常满意，因为她觉得这样才能够把一丝不挂的文章做足。叶梦薇晚饭都没吃，肚子饿得咕咕叫起来，但她觉得自己越来越找到了感觉，于是不管不顾，马不停蹄地继续往下写。第四，蓝心怡30出头，是文化部门的一个副科长，长得端庄清秀。他对仕途并不热心，上班只是被动地完成交到自己头上的任务，有空就上网瞎逛一气儿，打发时间。但自从单位组织去广西考察，回来以后他突然爱上了写作，写了不少散文随笔，也写写小说。有一次他找到广西的一个诗歌板块，觉得写诗更简单，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于是就开始写诗。为什么蓝心怡突然热衷写文章呢？这里面藏着一个秘密。广西之行，蓝心怡遭遇了一场风花雪月的情绪。说是情绪，是因为这个故事根本没有具体的情节，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广西方面非常重视蓝心怡所在的这支考察团，于是安排了五六个人对他们对口接待，其中一个叫方子明的人引起了蓝心怡的注意。他很帅，长得像影星梁朝伟，而且他的表情也带着那种抹都抹不去的忧郁。他的年龄应该和林小生差不多大。在走一段山路的时候，蓝心怡脚底一滑，差点摔倒。恰好在蓝心怡身边的方子明眼疾手快，一把搀住了他。蓝心怡于是对他产生了更多的好感。此后，这两人总是有意无意地要走在一起。方子明说话不多，但每句话都有精彩独到的观点，让蓝心怡击节赞叹。他感觉自己又重新回到了18岁，快乐地说个不停。行程安排得很满，他们并没有太多时间私下里接触，公开场合两个人总是形影不离。告别的前一天，蓝心怡给方子明发短信：为什么我的心里如此惆怅？有一句诗这样写：为什么春天过去了， 还有夏天，还有秋天。为什么你给我希望，又视我惶惶？很高兴认识你，祝你幸福如意。方子明也很快回了一条：佛说前世的500次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好人一生平安。兰心怡是含着眼泪离开广西的，一番情仇无从消除。很显然，方子明对于兰心怡颇有好感，但他是非常克制的。扪心自问，兰心怡从来没有想到过要背叛自己的婚姻，但她对方子明产生的感情确实来得非常突兀。也许是因为林小生忙于事业太忽略他，也许是兰心怡天性浪漫而现实太平淡，也许就像某些心理专家说的，人在旅途中特别容易对艳遇充满幻想，特别容易对可能合适的异性产生依恋之情。不管是什么原因，方子明造成了兰心怡心头无法消解的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其实，兰心怡对方子明的期望，也就是希望找个能够心灵相通的人，经常可以与他沟通。但方子明的沉默，使兰心怡体会到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煎熬。其实兰心怡身边从来就不乏追求者，有人因为她而草草结婚又草草离婚，直到现在还经常给她打电话。人生是如此惆怅，你爱的人也许他不爱你，爱你的人也许你不爱他，或者即使相爱也是昙花一现，火热的激情很快就消失了，彼此凑合着过日子，就像他和林小生。他们之间曾经是相爱的。兰心怡每天都上网写字聊以度日，起初他希望可以在网上找到方子明，很快他就失望了，因为方子明说过他基本不上网。不过假如兰心怡有心要找到方子明，倒也不是难事儿。问题是想着自己是个有家室的女人，她放弃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红唇。 兰心怡这样的女性形象，叶梦薇再熟悉不过了。身边多的是这样的贤妻良母，她们一门心思都用在自己家里，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消耗在老公和孩子身上，自己的青春转眼就溜走了。然而一旦有让自己动心的机会，也会在围城上打开一扇窗，默默张望。胆子大的甚至会开一道暗门，不时偷偷溜出去一阵子。贤妻良母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世界上许多角色不是可以用好或者不好来概括的。如果结了婚找到自己心爱的人，叶梦薇相信自己应该也会是个贤妻良母。叶梦薇觉得自己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差不多了，该给小说结尾了。他想，就用一丝不挂这个词来结尾吧。可是，怎么个一丝不挂法？得动点脑筋。他稍一思索，就想到了一个方案，继续往下写。第五，当林小生和柳梅梅的绯闻传到兰心怡的耳朵里，兰心怡表现得看起来很平静。看起来平静是相对于别的女人而言的，兰心怡不哭不闹，只是眼里多了幽怨和绝望。兰心怡曾经和一个叫做成熟男人的网友在 QQ 上有过一段对话， 他只是偶然遇到这个人，他们之间就只有这一场对话。然后蓝心怡就把那个人拉入黑名单，把他丢回人海里去了。蓝心怡在网上说，我能够接受他思想的出轨，但无法面对身体的背叛。成熟男人说，不是有人说过思想的出轨比身体的背叛更可耻吗？我觉得这话是对的。蓝心怡说，不对，思想的出轨只是欣赏人家的思想。成熟男人说，可是身体的背叛只是喜爱人家的身体。蓝心怡说，我不认同，身体是物质的，好比口香糖，你会嚼人家嚼过的口香糖吗？而思想无形，就像一本书，这个人看过了还可以传给下一个人。成熟男人说，这样打比喻好像有一定的道理。蓝心怡和林小生分居了。蓝心怡觉得非常委屈，他能够因为顾及家庭而最终选择离开诱惑，为什么林小生就做不到？同样是男人，为什么方子明能很好地克制自己，而林小生就不能？蓝心怡从此正眼都不看这个自己曾经爱过，也曾经爱过自己的男人。唯一的问题是，他们八岁的孩子该怎么办呢？他目前什么也不知道，依然快乐地上学放学。蓝心怡决定先找个借口搬出去住，反正他们在这个城市有两处住所，借口并不难找，就说是为了离学校更近，为了给孩子节约一点路上的时间。只能这样了，给自己一段时间消化一下再说，半年以后再做决定也不迟。蓝心怡和孩子一搬走，房子就显得空空荡荡的。林小生似乎想躲开柳梅梅了，她那软软的声音，娇媚的样子，似乎一下子失去了吸引力。她甚至有些后悔，为什么那时候会如此放任自己呢？林小生突然爱上了林玉，那温暖的水流如同千万只婴儿的小手，轻轻触摸自己的肌肤，如此令人忘忧。只要有时间，他每天一回家就脱得一丝不挂，在喷头底下不停地清洗自己，边洗边呆呆地想着心事。没事的时候一洗就是两三个小时。有一次林小生晚上有应酬，他很快地洗好淋浴，机械地从浴室走出来，慢慢往门口走。正准备打开门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没有穿衣服，这惊得他出了一身冷汗。从此林小生就有了个毛病，只要在有人的地方，他就会一次又一次地突然惊恐地低头看看自己的身体。他担心甚至恐惧会出现这样一幕，那天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自己居然一丝不挂。叶梦薇不是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虚构出这样的一篇小说来，而且这篇小说写得非常流畅，只花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也许他是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给自己和江淮岸的将来找一个可能性最大的答案。他不知道他和江淮岸之间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应该说，小说中的林小生既有谢悠远的影子，也有江淮岸的影子，都是事业有成的中年男人。而小说中的柳梅梅，与其说有陈珊珊的影子，不如说那是叶梦薇内心的另一个自我。她希望有一个虚拟的叶梦薇，是大胆的、热烈的、放纵的， 就像一丝不挂中的柳梅梅那样，可以大胆地去勾引自己喜欢的男人。当然，这样一个人只存在于叶梦薇的幻想中，而不是存在于这个现实世界里。这篇小说的结局当然并不符合叶梦薇的理想。小说的结果是男主角后悔了，而且受到了某种惩罚。叶梦薇不知道在写小说的那一刻，他想到的为什么是这样一种结局。小说的结局可以有很多种，很大程度取决于作者。但叶梦薇在那一刻选择的就是这一种。叶梦薇突然意识到，她的理想是一回事，而现实很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她早知道这一点，但是知道一件事和对一件事有体验，哪怕仅仅是一种虚拟的体验，那都完全是两码事。男主角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这样一个结局其实意味着叶梦薇担心江淮岸会后悔，而他担心江淮岸后悔，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他的想法其实是一种投射，这意味着他自己可能会后悔。就这样，叶梦薇用写一篇小说的方式，对自己和江淮岸的具有某种可能性的结局进行了一番体验。叶梦薇把这篇小说挂在网上的时候，有个读者跟帖说，这是我近几年来看过的最好的短篇小说。叶梦薇自己也觉得这篇小说写得确实不错，因为整篇小说结构精巧，逻辑严密，结尾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可是说实话，正因为这篇小说的男女主人公身上有谢悠远和陈珊珊的影子，哪怕只是借了他们一点点影子，并不真的是他们，叶梦薇还是不想拿这篇小说向纸质媒体投稿，只是把它挂在网上。 以叶梦薇为首的三个年轻女性游走于情场、权力场和名利场，当漂亮女人在面对人生中的困境选择时，她们会做出怎样令人心生感悟的回答呢？官场、情场、爱情、友情在故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小说《红唇》由知名心理咨询师郭晓燕所著，本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群，编辑张璐。 谢悠远安排自己的好友易子祥与江淮岸见面，江淮岸对此心中有数，快过年了，各种名目的礼物开始送上门来，江淮岸将如何对待？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红唇》。 27岁的叶梦薇在电视台是明星记者，她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当再次遇到曾经的老师江淮岸以后，叶梦薇当年懵懂的情愫再次苏醒过来。而现在的江老师是否能认出自己当年的学生？江淮岸现在的身份能否与叶梦薇展开恋情？叶梦薇历尽沧桑，离开了大城市，投身于山区教育，而孩子们感染了一场奇怪的疾病，又将叶梦薇推入到责任和情感的洪流当中。小说《红唇》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第二台开个右连杆， 我是评书演员王月波。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王败寇，佯算阴谋，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定乾坤，恩怨情仇功名利禄，品江湖豪杰刀光剑影照丹青，展现历史画卷，纵览天下大事，读史有学问。每天中午12:30到1:00，敬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爸，今天我请客。 哎，我突然想起来啊，工地上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他是女儿的好父亲， 我爸就像是一个发光体， 他也是毁掉了一个家庭的痞子， 他还喜欢赌博。 爸爸要离开一段时间，要听妈妈的话，当他再次归来是否能获得原谅。 我真的改了。 浪子回头，女儿对他还有多少愿望？ 我不恨他，他其实是个好爸爸。 别把咱闺女新衣服弄脏了。 哎，你别下来，一会儿肯定能一口气登上。 钱省着点花啊。2018年2月5日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故事酒吧的1001夜，为您带来一对父女之间剪不断的亲情故事。 吃吗？